谈学习，汉语你说的不错嘛。 哪里哪里。 汉语你学了多长时间了？ 我刚开始学。 我学了三年多了。 你是在哪儿学的汉语？ 我是在伦敦大学学的。 你现在在哪儿学习？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。 你觉得汉语难不难？ 我觉得汉字很难。 每星期你们上几节课？ 每星期我们上16节课。 除了现代汉语以外，你们还学什么？ 我们还学中国历史。 你能看中文书吗？ 不能。